Hello， 大家好，玉敏会客室第一季的 USB 有手指卖了，总共有54个 MP4 的电脑档案，13集的影片，定价就是388元，有13位重量级的嘉宾就参加这个玉敏会客室的录影，节目是非常精彩。你可以上来 MyRadio 购买，亦都可以上网购买。海外的朋友加少少邮费，我哋又寄到你府上。嗱，数目就好少嘅，卖完咧我哋要再做过，咁大家有买咧就趁手啦。 喂喂喂，搞乜鬼嘢？吓，仲要三间嘈咗，我哋睇嚟今日入唔到去。 你唔系话入去咩？ 以前咧，我听闻我都第一次嚟嘅啫，听人讲话呢度咧。无遮无掩可以自出自入，但今日你睇下，见到生人勿近，系咪危险勿近？咁啊，跟住咧油晒油，仲成浸油漆味，入边装啲新嘅冷气，我哋唔好入去啦，因夜上官非又麻烦。咁咧， 咁啊，话咁你话俾我听啦，呢度咁我睇个气场都好舒服喎。 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先啦。 有乜嘢好灵探咧？ 呢度咧其实系一个古老大屋嚟嘅。在民國時期咧，有個民國嘅大將軍咧，叫龍雲大將軍。呢間屋咧係佢所擁有的，不過咧就有好多嘅靈異嘅嘢發生啦。就好似話佢喺日軍佔領時期咧，呢度就佔領咗呢間屋。咁咧就曾經 就對個女户主做過啲咩咧？ 唔係對，唔關女户主事。咁咧就有話説有三個修女咧喺前院嗰度咧就被處決咗。亦都話咧，嗱咁多年成百年啊，就中間轉過好多手業主嘅。話説咧，就話有一個嘅業主咧，就喺入邊死咗，咁就好似話自殺。啲全部都傳聞嚟㗎，我都係講講故仔俾你聽嘅啫。咁就所以咧，好多話入住呢間屋咧，就唔係好吉利。咁啊，亦都有話咧，半夜三更咧有細路仔嘅喊叫聲。咁但係好似你所講，我同你嚟到咧。呢度嘅氣場好舒服，好清靜，唔覺有啲咩嘢。咁啊，相信咧，業主買得呢個單位咧，抌過億出嚟嘅，咁唔爭再抌多少少錢就清靜下呢個地方咯。 我估計都應該係咁啦，又話曬，好似睇到上次成交都成7000多萬噶嘛。 係啊。 咁啊，時間都唔早啊，仲有少少時間，快啲轉地方啊！ 13度啫，依家今日好凍啊，呢度山頂。 大佬，走啦， 好，再見。我哋0:03咧拍外景咧，就會有一位專用嘅主持，就喺我哋最左手邊呢一位咧，綠色外套呢一位咧就叫阿琪，就係我哋嘅0:03嘅專用主持啦，外户外嘅。 大家好，我係阿琪，咁就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呢個節目啦。咁今晚咧，我哋嚟到呢個山頂嘅盧吉道呢個古時嘅大宅。是阿龙将军， 龙云大将军， 龙云大将军间屋，咁就好可惜啦，去到门口就入唔到去拍啦，咁可能佢已经间屋可能卖咗啦。咁我哋咧成队摄制队一路走嘅时候咧，咁沿住呢条弯嘅路啦，咁啊行到嚟而家呢一个位，咁啊搞翻有张凳喺度，咁个环境都唔错啊，咁我觉得可以坐低落嚟大家倾下。咁咧今晚我哋就有一位朋友咧，以前喺呢度做运动晨运嘅时候遇过一啲。比較特別啲嘅經歷，咁想請佢哋分享下，係咪啊？俾你 係點稱呼你啊？ 啊，艾神， 艾神你好， 艾神你好， 係神運點樣咧？ 神運當然就梗係跑步啦。 係 嗰時係咪朝頭早嚟啊？ 神運梗係朝早啦，唔通凌晨神運咩？係，咁繼續唔好意思。 嗯，咁就當然我跑跑下嗰陣時就越跑就真係越跑越遠啦。咁但突然之間 越跑越遠啊，遠係即係唔會越跑越硬啊嘛。 啊，咁唔會 係嚇，繼續 咁就當然咧，咁就就越跑就越遠啦。咁就突然間咧，就有種即係綠色嘅物體咧，就逼近。 咁咪呢啲綠色物體啊？ 啊，咁又我差唔多啦，啲顏色咁樣。不過最重光啲嘅， 又唔係頂帽綠色噶嘛？ 咁啊大鑊啦，真係。 佢其實呢個綠色嘅物體係咪忍者龜啊？ 唔係。佢飄啊，即係飄過嚟嗰時候，好人形咁樣物體， 人形嘅物體飄過嚟， 但係佢逼近嗰時候已經哇一聲啦，已經 哇一聲， 係 嗰陣時佢真係哇一阿韓只表啊，跑啦狂跑啦， 係 咁跑落山嗰陣時咧， 佢追唔追到你咧？你一路跑， 哇！佢已經係好似慢慢好似蹬慢少少，我一跑快咗，佢又跟我快啲，跑慢啲佢又跟我慢啲， 咁好可能真係一個踩住滑板嘅忍者龜。 唉， 但係你唔信呢個世界有忍者龜？ 當然唔信啦， 繼續啦， 啲兒童嘅時代啲嘢啫。咁我當然要跑啦，跑跑下嗰陣時咧，佢就越追越近，好似玩緊我咁樣。咁當然啦。 唔係你玩緊我係嘛？ 唔係，我都怕你哋俾玩，我話俾你玩，你玩翻轉頭啫。 跟住 咧，咁當然我就跑啦，跑落山嗰陣時咧，就唔想咩棘到腳啦，咁就碌咗落山。 係。 咁啱嘅單車咧，有架單車。 點樣碌落山啊？哇！ 哇！即係好 似 滾地葫蘆咁樣咯。咁就當然就碌落山之際咧，就見到個單車係爛嘅個柄。咁當然 碌落山同見個單車柄爛有咩關係？ 都有㗎，因為我碌落山嗰時咁啱就爭啲揩住個單車柄， 係 嗰條頸， 係 係啦，哇！爭啲戒到個動物嗰個大鑊啦。 咁跟住嗰個戒到個戒到有動物戒到咩嗰度？ 係啊，戒到頸嗰動物。 頸嘅動物， 幾條頸嗰度 係佢又戒個山有動物。 唔係。 係 嗰啲可能係植物嚟嘅。 係咁跟住見唔翻個綠色嘢。 咁後屘就當然我嗰陣時就已經暈倒咁就係啦。係啊，咁就咁醒翻嗰陣時已經係人哋帶咗我去可能醫院嗰度。 O、okay, K， 可能係醫院。 嗯， 喂阿琪，你帶嚟呢個嘉賓， 亦都可能係公園。 嗯， 但你醒咗都唔知道自己喺邊。我覺得成個故事呢個位係最恐怖。 喂，你帶嚟嘅嘉賓係咪有蒙古症啊？ 啊，咁係咪蒙古症？ 唔係講真喎，唔係我帶嚟嘅喎。 唔係你帶嚟， 我唔係 邊度嚟？ 邊個帶嚟啊？ 我只驚你兩個先蒙古症。 邊個帶嚟㗎？ 啊，其實我係幫師傅嘅徒弟。 幫師傅嘅徒弟啊！ 你跟佢學啲乜嘢啊？你跟幫師傅學乜嘢？有冇學綁鞋帶啊？ 啊，唔使學噶啦，呢啲自細都識噶啦。 自細都識，成七歲先識。 幫師傅果然名師出高徒。好，冇嘢講。凌晨四點幾，我哋0:03咧嚟到呢個域多利亞廟房呢度咧有嘢拍嘅。不過未拍之前咧，我同阿邦嚟到呢度咧叫東華豆谷啊。咁係咩咧？唔係賣豆漿，唔係豆品廠，其實係以前一個嘅專防治天花嘅個醫院，呢度係1901年就奠基，就1910年啊正式啟用，到300年咧就轉做呢個傳染病醫院，因為咧隨住天花嘅絕跡，所以有所轉變，最後咧完成歷史任務嘅拆卸咧，就剩翻呢一個嘅牌坊喺度咁嘅樣。咁啊，點解會同大家講天花講呢個歷史咧？咁啊，諗起咧，其實天花咧就有喺唔同嘅宗教咧。有天花之神，是創造天花的神來到懲罰人類咁樣嘅。究竟是有啲咩天花之神咧？等阿邦師傅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咁啊，其實咧以遠古的宗教嚟講咧，由埃及都有成8000年啊、7000年啊嘅歷史啦。古巴比倫又係嘅，佢哋都會將天花呢一種病毒咧而封神。而我哋中國亦都係嘅，將一啲瘟疫啊、瘟神啊、兇神惡煞啊，咁啊而去註定一啲神啦，係神帶俾我哋人類嘅一啲災難同懲罰。咁啊呢一度令到我哋諗翻起啊，原來咧古時候咧好多人因為天花咧係醫唔到，而係導致到死亡。 哇！呢、這個域多利廟房都幾十年歷史嘅咯，但係好似喺呢度咧就好少聽得到咧啊，有關於呢度出個大事件嘅鬧鬼喎。 係，咁呢度都幾十年啦，係嘛？我哋嚟之前咁啊，都知道個歷史1972年到而家啦，係咪？咁啊，今日邦師傅咧就同埋阿嘉明，同埋我哋嘉賓主持阿袁，仲我哋嘉賓。肥仔就過到嚟呢一邊咧，就細數呢度發生過啲乜嘢靈異事件。但係喺我哋節目入邊咧，都會用一個堪輿嘅角度啦、風水嘅角度啦，去睇究竟呢一個域多利公眾殮房入邊嗰個格局、出邊嗰個格局、源頭理氣係點樣咧？ 咁好啦，咁呢度都係坐啊子午嘅，啊坐北向南咁樣對就對正個廁所，就希望沖走啲污糟嘢嘅。咁啊，所以入邊個問題唔係咁大。再者啦，咁呢度咁近海，有陣時啊水面會撈到一啲仙人啊，咁啊即係都怕佢會有一啲麻麻煩煩，因為大家都知道水嘅靈體嘅力量係會特別大。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好有興趣，就過到嚟呢一度啊，睇一睇啲大嘢咯。 咁我知道好似阿奇咧，你細個嘅時候好似有啲經歷過喎。 係。嗱，咁我細個嘅時候咧，就都好中意喺呢邊玩嘅。咁呢度其實呢個廟房一路數過去嗰邊咧，一欄都係海邊嚟。 啊，唔好意思啊，有咩好玩咧？ 釣魚啊，我哋嚟。我哋嚟釣魚，咁就有一次夜晚，我哋中意釣夜魚嘅。咁夜晚幾個同學過到嚟呢邊咧，咁就喺呢度落咗車，咁要行過去，可能行20米左右先去到海邊。咁落車嘅時候咧，就大家細路仔想揾啲嘢嚟玩啦，就見到一個廟房喺度啦。咁嗰時細個大家都唔識驚，卒之咧就叫咗我去。其實我係最驚我冇驚，叫咗我過去過嚟咧。當時呢個廟房咧係24小時都唔會閂。咁佢就叫我去，你夠唔夠膽行入去面啊？咁咁多人望住，一定夠膽噶。個心裏面好驚，一路行過嚟。咁當我行到就嚟去到嗰個玻璃門嘅大概2米前面度啦，準備推門嘅時候就望到個隔住個玻璃望到裏面有一個綠色嘅人影咧，係飄過嘅。 你入咗去？ 冇入到，準備入嘅時候就望到啦。咁好驚啊！嗰時已經驚到係定咗成個人，定咗我諗2秒到啦，望住佢嚇咩嚟㗎？嚇咩嚟㗎？但係佢飄完之後咧，佢唔係飄走喎，係定咗喺度嘅喎。咁我就即刻擰轉面，人哋問我咩事，我啲朋友問我咩事，我話冇嘢啦，都係唔玩啦，快啲過去釣魚啦。咁嗰時我就走咗。咁其實我想知道啦，師傅啊，多唔多呢啲情況發生咧？其實係咩意思咧？我想知道。 多咗好多，因為有陣時係佢哋死咗，唔知道自己死咗啦，咁導致到咧佢哋要做翻日常嘅生活嘢，唔使喺度掛嚟掛去啦。 中陰生立，我哋叫。 因為咧喺呢一個地方嘅遺體咧嘅先人啦，係仲未做任何宗教嘅超度法事嘅。 係。 咁所以就而啱啱提到咧綠色嘅靈魂啦，喺我哋相信啦，會比較一啲強啲勁啲嘅靈魂嚟嘅。係。咁嗰啲係咩咧？ 係咯，係咩嚟嘅咧？ 鬼咧，新鬼就比較強啊！呢個有可能，亦都有可能咧，係一啲所謂嘅羅剎大鬼啊，嚟呢度揀靚。 嗯， 佢哋鬼亦都好似黑社會咁樣。 係啦， 係嚟呢度揀靚，亦都可能喺呢度嘅土地嚟嘅喎。 哦，係。或者修羅道啊，各方面都會有。 即係可能嗰時佢係唔想我再行過去啊，或者乜嘢？ 可能係嚇你走，又可能係咁啱俾你見到佢唔知 道，緣分嚟嘅。 係講起我而家都仲驚驚 地。你睇你今日著綠色嚟呢度，你就知啦， 係咪？你特登著綠色先。 好啊，到阿倫啦，倫啊，點啊？ 我啊，嗰時咧就有單堅料嘅，咁就係好多年前㗎啦。咁就報紙當時都有賣嘅。咁咧就係關於咩咧？就關於香港大學生玩新生嘅喺裏邊。咁當時佢點玩咧？個遊戲就話咧就揾一個新生就大膽啲啦，走入去入夜走入去裏邊，因為當時佢都講過啦，話24小時開門㗎嘛，開放㗎嘛。咁就夜晚咧就零。即係夜晚就食完飯後啦，咁啊幾個大學生咧就捧咗個新生入去玩，就話如果過夜你今晚喺度到第二朝早6點，你喺裏邊出翻嚟冇事嘅，我哋就請你食飯，俾啲錢你咁樣大家，因為當時可能少少錢已經係好好噶啦， 即係好似當一個遊戲咁樣， 係啦係啦， 成班同學去嗰啲叫咩探險啦，咁啊叫咗一個個個都唔玩就捧咗個女仔入去。 男仔嚟㗎，男仔嚟嘅， 入去都 係比較大膽少少，係佢又自認大膽啦，咁 OK 啦，咁樣到入到去之後咧，第二朝早咧出嚟咧就有啲奇怪事發生啦。咁點解咧？因為當時咧嗱，佢哋我原先約好咗話6點去接佢入去接佢開門俾佢㗎嘛， 鎖住咗，鎖到第二朝六。 佢哋已經係驚佢走出嚟，咁啊你知啦，驚佢走出嚟，梗係夜晚插到個鎖喺門口，係咪先？等佢費事佢。朝頭早翻翻去啊嘛，咁好啦，咁當佢哋去接翻呢個新生嘅時候咧，一打開門，哇，奇景出現啦！點樣恐怖法咧？係見到個新生當時咧係拉曬裏邊嗰啲櫃，栽屍嗰啲櫃啦嚇，咁啊拆曬啲嘢，咁啊喺度坐喺嗰張台上邊咧就食緊嗰啲屍體裏邊嘅內臟啊，成身啊成手啊血淋淋嘅， 咁當時咧，咁嗰幾個新生咧去玩佢呢個新生咧，就真係驚啦，嚇咗一跳啦，哇大鑊喎！然之後咧，佢哋就報警啦。咁啊報警，於是警方嚟到咧，咁就咁啊，梗係拉咗佢哋啦。玩到咁大，咪先玩到咁過火。咁當時發現嗰個新生咧係神經已經失常咗噶啦，係被送去精神醫院嘅。然後咧，咁啊咁啊諗住件事冇啦，過咗去啦，因為幾個人都俾差警方拉。咁當時咧，突然間有個 CID 就出嚟，就拉咗佢哋其中一個新生，即係玩新生舊生，就同佢哋講，就話咧我哋一啲發現一啲好可疑嘅嘢，但係我哋又解釋唔得到喎。跟住咁啊，嗰個人就話咩事咧？佢話嗱，我喺呢間院房嘅天花板，當時嘅天花板咧係人咧，如果唔擒梯、擒櫃，係擒到上去嘅。 天花板放屋咧有個掌印，佢話即係嗰時嗰個 CID 係發現咗呢個天花板係好高嘅， 有個手掌印喺上面， 即係高度咧係正常人 係擒 下梯先至上到去，個掌印就啱喺個咁高嘅位嗰度，跟住掌印。 而且當時裏邊咧所有嘅具啊，嗰啲櫃啊、台啊係能夠去擒到佢，俾佢拍佢手掌， 即係攞唔到嘢。 係啦，咁當時呢個 CID 就問呢個同學啦，話到底呢個血掌印係點嚟咧？而且當時嘅血掌印咧係滴緊血嘅。唔係話黑曬血，即係擺咗好耐嘅隻嘅。 哇！呢啲事又好似啲鬼片嘅情節咁樣。 當年報紙都有賣，不過邊份報紙我就唔係好記得啦。 仲有冇遇到一啲咩靈異經歷啊？嗱，佢又交咗啊功課啊，你咧？ 哇！我親身咧就冇嘅，但係我爺爺咧就有。 哇！你阿爺 先。耶！係啊，呢單係由我嫲嫲嘅口我講翻出嚟嘅。係。佢就話當年咧打風，因為我爺爺好中意釣魚嘅。 係。 咁當年我哋住喺比路炸街嘅聯威大廈嗰邊嘅啫。係。咁啊過嚟好近啫嘛，都係十零分鐘到。係。咁嗰晚當風雨不改啦，咁我爺爺中意到係，咁就當晚咧就喺呢度。 釣魚嘅人都係咁。 監獄。呢個殮房旁邊嗰條路仔咧，有個碼頭仔嘅，佢就喺嗰度釣魚。當佢釣第一條魚嘅時候咧，嗱當然係落緊雨嘅，當因為打風啊嘛，爆風球啊嘛，釣第一條魚冇事。 爆風球釣魚， 佢係熱愛到風雨不改。 係啊，釣魚嘅人係中意打風去釣魚啊，因為好多人講話打風嘅時候特別多魚釣啊。 就係啦，就係啦。 咁跟住咧， 釣第一條魚嗰陣時咧都冇乜嘢嘅，但係釣第二條魚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人喺佢身邊講我話：，喂，老友，好走啦喎，收手啦咁樣。咁我爺當時咧又覺得奇怪啦，因為當時個位置咧好細嘅嘛，嗰個碼頭仔一眼已經見到冇人喺附近。咁後屘咁就唔理啦，咁就照釣啦。當我哋釣第三條嘅時候咧，佢突然間扯好大力，喺海面好大力扯。咁海面當時好大浪嘅，好大浪嘅。咁佢一用一扯嘅時候咧，佢見到一大扎頭髮。跟住一錯，個頭就升咗上嚟啦，係一個女人頭嚟嘅。哇！佢就驚啦，魚竿即刻掉走，同埋個籮乜都唔要，即刻跑翻屋企啦。就跟我嫲嫲講呢件事，咁我嫲嫲咧等我長大後咧就同我講翻呢件事咯。 咁啊，我覺得呢啲有冇所謂嘅，屍體發現案啫，係咪？其實都係幫咗佢，好過佢喺個大海入邊冇人知道佢。 其實係真係屍體啊，定係撞鬼咧？到大家知唔知咧？到到而家 嗱，我就即我自己個人睇法啦。佢第二條魚嘅時候咧，突然間有把聲同佢講，呢個真係解釋唔到。 明白。啊咁啊，我哋都喺呢一度分享都差唔多啦。而家天氣就好凍，咁啊氣温咧就15度，咁啊呢啲時間我哋都係嘛？ 都唔係啊，其實最重點係我哋已經打擾咗人哋喺度清靜噶啦。 天氣越寒 啊， 真係。 同埋咧，我哋0.03呢一個節目嘅宗旨咧，都係請好多唔同嘅嘉賓朋友咧過嚟探討靈界嘅真相。 有啲驚啊！ 我仲未驚完， 唔好釣魚啦， 去啦去啦， 接近天光啦，又嚟到順利嘅一日拍攝完成。咁啊，今日咧好難得咧，百年一遇咁遇到阿江師傅嘅高徒教出嚟嘅啊，呢啲咁嘅子魚咧青出於藍啊！我話俾你聽，阿神哥咧正常嘅， 一家都係幾多？ 2 啊 ，OK 啱，正確。好嘅， 叻仔。不過好似諗咗成個鐘先達到喎，你 快咗啦，之前個半鐘啊。 勁有進步。 其實咧，講下先，呢位嘉賓咧，佢語言方面表達係有啲能力。嗱，佢呢個人咧，有一樣嘢，我哋節目以後有得睇嘅就係佢做多過講，咁啊，大家就有嘢睇啦，係咪？好啦，咁啊，我哋兩位 主持啊、嘉賓啊，大家今日有咩感受先？去到呢一個域多里嘅練房， 係咁先啦。 係啊，開心啦、啊！節目拍完啊嘛，快 就係咁啊， 精彩咯！ 好有內涵啊，真係好有內涵、啊 你。你冇期望嘅咧？ 期望。 我捉得你過嚟嚇，都唔係去練房咁簡單㗎。 期望咩？長做長有啦。 嗱，我唔係帶你去練房咁簡單㗎，下次。 我揾個刺激啲嘅。 下次你要做嘅嘢係要驚天地一鬼神霹靂嘅。 冇問題。 好，你得唔得啊？我哋嘅主持。 我梗係得啦，你哋個得我都得啦。好，我講下今日嘅感受先。嗱，嚟到呢個物多里練房咧，令我諗起以前細個嘅回憶啦。雖然都驚嘅，咁但係亦都好多謝成班工作人員咁努力喺今晚咁凍嘅天氣底下同我哋一齊拍，同埋好多謝阿神，雖然佢講嘢唔係好叻，但係佢喺一路以嚟咧就係全程幫我哋做多咗好多嘢嘅。咁啊，真係要多謝佢，令到我哋嘅節目新色不少。 係，我哋 key man 之一嚟嘅， 係啲腳啊呢、這個， 係。喜劇巨星啊！ 到阿神哥啦， 又講翻啲嘢先啦，個個等你講嘢喎而家。 哇！比較差，講到嘢。 唔係好全神噶，有綠色嘢行過，哇！一聲，哇！我覺得真係。 哇！真係你啱啱真係嚇親佢。繞梁三日就係呢一隻， 語出驚人啊！呢啲又叫做。 咁但係都奉勸翻各位睇我哋節目嘅朋友啦，就唔好學我哋，即係唔好學我以前細個咁樣周圍去，周圍去亂咁驚動一啲。靈體或者去挑戰啦，係咪啊，嘉明師傅？ 係啊，其實咧喺我哋拍攝嘅時候咧，事前同埋事後我哋有好多嘢要做嘅，譬如事前我哋要祈請祖師爺啦，咁啊事後我哋要回向翻俾呢度啲靈魂啦，騷擾咗人哋啦，係咪？ 係啊，好似頭先拍攝嘅時候啊，幫師傅啊，我哋一路拍嘅時候都好似有好多靈體喺度啊。 啊，其實剛剛我係見到係有。特別強烈的靈體是啤住我哋。 誒，唔好講啊！ 詳細留翻去 翻廠講。 係啦，呢度我要提醒大家，我哋去拍攝咁多呢啲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嘅，唔係話行就行。 所以咧，時間嚟到呢度咧，我就唔同大家講咁多啦。我哋而家仲要回鄉，同埋要派翻啲糖俾啲老友記，因為咧始終係滾搞咗人哋嘅。咁今集就咁樣，好冇？ 食宵夜。 歡迎大家收睇0.03，就今日咧就阿邦師傅咧就唔響度嘅，咁啊所以就阿邦師傅就休息，咁啊我哋就請咗阿 Frankie 師傅， 喂， 你做嘉賓 ，Frankie 得啦，係啊 ，Frankie 得啦嚇，咁就大家好， 啱啱話睇完一啲嘅靈探片段啦，又山頂啦，又殮房啦，就會唔會似乎好似冇啲咁正經嘅嘢，冇啲色情嘢，會唔會悶親啊師傅你咧？ 首先一樣嘢咧，我好好欣賞你哋嘅精神啊！ 係， 咁咧我又未 好欣賞我哋嘅精神 咁凍嘅地方咧， 係 去做呢、這個做呢個錄播嘅， 係 咁啊，同埋嗱靈探咧，我始終會覺得即係到呢家為止咧，如果每一次靈探都要喊曬、嗌曬、攬曬嘅話咧，咁我諗觀眾朋友都要去分析一下嗰樣嘢係真 的。救命啊，師傅啊！ 咁冇辦法啦，咁你知啦，靈探嘅嘢就唔係次次都有嘅。 係， 今次就可惜冇影唔到。 係， 有話有冇就冇咯。 咁有冇啲異樣？ 異樣啊！異樣就其實咧，嗰、那個嘅大古老大宅咧， 係 嗰、那個嘅氣場，我覺得咧好平和。 係啊。因為似乎係裝修緊咧，佢哋出曬去 嗱，可以咁講啦，即係個地方裝修咗咧，個氣場完全又唔同咗。 又或者咧，可能係會唔會話嗰個地方咧已經係轉咗手，轉咗業主咧？咁、嗯、啊，業主揼得咁多錢買呢間咁嘅山頂大宅咧？嗯，會唔會做過嘢嚟等個超度咗嗰度嘅朋友啊？ 咦，我唔知喎，佢又冇請我，佢又唔知喎， 所以我覺得個氣場動咗咯。 我啊開頭諗住咧睇下啲片啦，咁、嗯、我見到入邊個主人房係張大牀，我啊諗住瞓下啊， 瞓下。 點知啊，入去到啊裝修曬，攔住曬。 我驚你被鬼擲啫喎， 佢驚我多啲。 你擲住人啦咁啊？ 我咁肥， 係咪古老大宅一定有嘢咧？你覺得？ 一般若少。人氣少的、啊、就來荒廢了、啊、一定有嘢多的了、 嗯嗯、我跟你分享一個都這個就不是古老大宅來的，這個就是我自己經歷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香港有一宗案叫做地藏屍， 知道 知道啊， 知道 幾幾年發生啊？ 幾多年又唔知道，就喺牛頭角下村啊？係 咪？ 唔係唔係，係 咪而家嗰個單位係租咗俾個印巴籍㗎？ 係啊係 啊，我睇新聞 入喺沙田區， 係 係啦。咁咧當時咧我就有幸啦，我用有幸去講啦。咁啊有幸住咗喺呢個單位嘅前面。咁你知啦。村屋有一啲咧，就當然好，即係有一啲好闊嘅，咁有啲好窄，我係好窄嗰種。咁對面咧， 即係排屋型嗰種。 排屋型咧，即係對面我個睡房開咗個窗，基本上米半到啦，就係嗰間屋嚟㗎啦。咁嗱，做底藏屍個故事就係講緊話一個三個關係啦，咁有一個女仔就被害啦，咁啊藏咗喺度做底度啦。咁其實我一路都不以為意，覺得自己家好有嘢嘅，但係好奇怪嘅，咁小弟都知道我出，唔係小弟個出身咧都係一啲即係 富家子弟啊， 靈異界啦，即係唔係富家子弟，靈異界啦，都少學呢啲嘢啦嚇。咁啊有一晚咧，有個師傅同我講佢話：咦我翻屋企好似係凌晨點幾兩點鐘嘅，咁啊好奇怪，咁我聽到啲高踭鞋聲跟住我，咁嗰間屋咧就係我的停車位要走一條很長的斜路才可以去回這間村屋。 有高踭鞋聲跟著你，你是不是有沒有想過，哎呀有人追你說，哎呀你未付錢啊，會不會這樣？ 我要付什麼錢？ 蛤？我喝完酒沒付錢啊，會不會這樣啊？ 付哪錢出不到這個門口啦。那我不覺得是什麼，但我覺得咦，難道我養的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這樣？但我養的你知道泰國很少，泰國有赤腳的嘛，鄉下妹鄉下的靈魂通常是赤腳， 即是拖鞋啦， 即是拖鞋啦。那跟著第二天就請個師傅，泰國師傅，剛剛有個泰國師傅過來，那個泰國師傅就跟我說，他說喂有一個女仔穿著一些好像我搭飛機那些衣服，那些服務員那些衣服， 即 是空姐衣服， 對啦。那跟著我就翻查一些記錄才知道，原來咦我住啱啱正正後面那個呢就是空宅來的，而被害那個人呢，被害那位小姐呢就是空姐來的，是那好不謀而合啦。那當時就是師傅有沒有一些東西，很多年前我想七年前，咁當時學藝未精，就話：師傅揾啲嘢超度佢啦，成啦，趕佢啦咁樣。有冇得打走佢啊？咁樣。但係咧，原來我係錯嘅。點解我講我錯呢？原來鬼靈嘅嘢咧，唔係話我一個揼地，我要你雲飛魄散。嘉明應該好清楚啦，因為大家都係學法。 你應該都清楚嘅， 因為大家都學法，咁就知道原來鬼靈嘅嘢。佢都唔想死嘅，佢都唔想遺留於呢個地方㗎。咁當然啦，有人超度就最好啦。唔係話有人去威逼啊、嚇啊、打啊一掌啊，我就要閃。你知以牙還牙，以惡制惡，得出嚟結果就會更惡㗎嘛。咁所以咧，當時就揾啲師傅講啊，點樣處理啊。咁啲師傅就話：你唔使理佢，佢未夠時間走。咁你如果你自己中意啦，咁就擺個飯喺門口插支香啦。咁個心就諗一諗啊，俾個小姐食啦。因為嗰支香就係嗰個媒體，即係話呢一樣嘢係屬於靈界嘅，唔係屬於人界。 即係師傅俾意見，你一係就俾飯佢，一係就當冇事發生過。 唔係呢一個已經係一個意見嚟啦，當冇事發生過。有時候俾下飯啦，咁樣咯。 咁已經係一個處理方法， 係 最好嘅方法㗎啦。 係啦。咁都其實咁樣講啦。即係當冇事發生咯，因為其實就如果你刻意去，即係話如果話一般嘅最好遇到嘅靈體啊啲地方咧，最好嘅方法就係妥協超度佢。咁啊，其實咧，如果話一下一見到就話要話打到雲飛魄散呢啲咧，其實唔 不是大師傅的所謂，呢成就大影 射人啊， 唔係 影射人啊， 我所見到咯，我所基本上咧，你見到嘅話咧，如果以佛教嚟講，係你嘅機會嚟，即係俾個機會你，俾個機會你做好事，嚇、嗯，又或者可能你欠咗佢嘅，你同佢遇著遇到嘅話咧，你必然係有因果關係，咁咪咪還翻俾佢咯，念兩句經啊咁。啊！盡你能力咁啊，嚇咁做啊，做下啲事，即係話，唉，我念會經回向俾你，咁啊，同埋第日我做咩善事啊，捐獻嘅話咧，我都係為你而捐嘅咁樣。